锵锵三人行，哎，家辉兄啊，徐老师，咱们这个马后炮又归位啊。嗯，我准备今天说一下这个高密度的说一下上个星期一系列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里面啊，好像也确实有一个若有若无的线索把他们串在一起。首先我给你看一个那个二次元网站上都那个留言特别逗，说开头说是在运城，运城是山西嘛，说开头是在运城当街，哎，你就看到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土啊，当街两辆铲车大战，跟那个坦克战一样，两辆这个铲车。后来我查实了一下，原来是我们河北行唐啊，就也到现在我也闹不清为什么。咵，有人拍到了这么一段视频，最逗的呢是那个二次元网站那些人们的留言，说还没变形就开打了，你可以看一下。 我去，他咋这样？ 你看，你不变形倒了，爬不起来，是不是？ 厉害厉害！哎，好几个围攻他。 啊，你都能看出战局来是吗？ 对对对， 好家伙， 他有说理由是什么吗？ 当地的政府反正正在调查，现在一闹大了，就是左不外乎就是冲突。嗯，你知道，我觉得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内地的这个社会啊，你还没看到广大的这个基层，你还别北上广街头已经打架斗殴的都不少见了。你知道基层呢，有的时候是刀光剑影啊。我听一些记者跟我讲啊，就是。中国的印象是非常复杂的，你从某种角度讲，我国现在是一个现代化的文明的，这是一面啊。可是你知道，在无数的基层那里在发生械斗，大规模的械斗，现在还有拿他的这个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甚至拿着猎枪拿着鸟枪，都是就这种暴力的冲突。比如说好比你比如我亲身的朋友有做老板的，那家伙他在北京住着就跟个文明人似的，跟我怎么怎么的，就是跟咱们这知书达理的，对吧？他你知道他在他的下头刚跟我讲，他说这家伙刚大战了十天。我说你怎么跟谁大战了十天呢？他说这家伙那个什么厂里有一个工人死了，脑溢血，然后他的家属就抬着尸体到厂门口要100万嘛，然后就诸如此类这种事情，最后是动用当地的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你知道吗？他就说他当时在当地啊报警，警察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公安也怕惹起那种所谓叫做群体骚乱事件，所以搞到最后呢，他自己雇人全场职工武装起来，他说我咋混这个工厂，我站在我们大楼顶上看着门口的局势，我在这拿着步话机指挥，说我也有哥们几个兄弟，你知道这也是中国的某种景象。 那等于是明初嘛，明初那些的企业那些商店老板都雇佣那个保卫团嘛，就民兵啊，你报当时的公安啊，报官啊，官员不来保护你嘛，那只能自己养兵了。刚开始是雇佣临时的 part time 啊，有事情才找你，后来干脆自己雇佣一团兵在那边。除了大老板，你说北上广，让我想起我刚前几天去完上海嘛，在街头散步，我去上海很喜欢散步，很讨厌北京。北京不能散步了嘛，上海是可以散步。傍晚就在路上看到一个大妈在骂他小孩，那小孩应该大概10岁吧，一个男生抬头这样看着大妈哭，然后我走过旁边，听了大妈就是骂他什么，我告诉你，我就是不要你哭，我现在骂你是因为你不敢打回去，不敢挺身反抗，只会哭只会道歉，道什么歉就打回去，这样就骂。那我可以想象这个小孩幸好没听他话，假如听他话以后 那这是什么事情？ 我听了他话就对大妈啪打回去， 怎么都用暴力解决嘛。哎， 看过一段那个学生老师打架的那个视频吧？最近 对 哦，那非常厉害。对对，这是一个老师交作业的，但是那个老师先动手，但是那一群学生冲上去打，哇，这是 把一群学生打老师啊？ 打老师，而且那个老师打了他以后哈、啊，那个学生一闪吧，那个老师又出来打那个学生，又打一下，那个学生又冲过去打，很长的一段视频。我在我的微博里都有转载。 哎呦，这个最近我跟家辉还是看打小三的多一些。 我现在我比较进步，我看呢最近爱看小三打小四啊，我找到好几段。 哦是吗？ 对，不是大婆打小三。 你知道去年还流行一个就是重庆几岁的一个小男童，大概是因为他被同学嘲笑起外号什么的，他大概是动了手，然后大人在教育他，然后这小男童也挺有意思，他说我是要尊严，我得要尊严，你知道吗？我要尊严。 我要做什么？ 叫尊严。哦，孩子要 我听到我要作孽了。 他侮辱我要尊严。嗯，所以说你看，为了尊严实际上是可以大打出手的。嗯，是。哎，而且呢最近又有一个提到一个行业的这个尊严，我为什么上个星期出事那个视频我就别放了，因为没有人没看过。就是一个北京的，他们叫大爷，其实就是57岁，这人已经被警察可能是行政拘留10天。顺丰快递那个快递小哥，前一阵咱们刚说深圳那个什么限电电动三轮车，嗯，他这个送快递啊，跟这个这是北京了，跟这个大爷呢，跟这50多岁大爷呢，这个车发生剐蹭。然后这大爷一边卖着一边骂着，叉叉叉的，啪啪，左一大嘴巴，右一大嘴巴，打着这小哥满地找牙，好像大家数着打了6个大嘴巴，也是旁边视频。嗯， 这现在手机的好处。 嗯，哎，你没看到吗？ 我没看到。 哎呦，这是上个星期。 我要看一下，我最近也蛮想打顺丰小弟的，香港也有，我当然没打，因为为什么？这个当然他很惨，不应该被打。因为那个顺丰在香港突然没有预告，突然就说我们调高价格，以前送香港把东西送去你家18元港币，突然说传个短讯来，从明天起改为30元。哎，18变30了，涨价了多少的8000啊，10%，涨价了好多了，超过70啊，6-7%，完全没有预告。所以之后呢，我看到一些顺丰小弟，我都非常痛恨。 我也趁机投诉一下，顺丰速递在香港，我送到我的东西全收不到。哎，国内的人呢，在这点很，我后来叫他们寄平信就算了，因为他来了以后，他要打电话，打电话打到，比方说写我学校吧，然后他到了以后要加收一笔钱。 对， 那这个我人如果不在的话，那就没人来付他这个加收的，比如50块钱、10几块钱，这个东西他很快就退回去了。所有从北京快寄来的东西，我后来跟他们说，千万不要寄速递，你们寄平信就行了。哎，我顺便投诉啊，我跟他们没仇，没仇也没打过。 你一定有秘密，因为东西当你送家里嘛，你一定怕被老婆拦截。 没事，送给小三的东西呢，送到他的老婆那儿叫 文件。 对啊，他怕。 哎，那既然这样，我也顺便投诉一下。不是这个事情啊，所以你就要看到今天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的利益的就引发的冲突。好。按说这个事儿是非，那就是这个你怎么能打人呢？ 对 吗？ 肯定不对。 哎，同仇敌忾。但是舆论的风向啪很慢，现在钱悄悄的也在转动。就是马上很多开私家车的人就开始骂了，就是包括这个一些北京人就说，你知道多少次这个快递小哥像个老鼠一样，他这个电动三轮车啊，滋溜滋溜在我的车周围乱钻，这多少次我家人的生命就受了一个急刹车，我脑袋都撞在方向盘上了，对吗？你说要是把我给死了个家人，我抽他20个嘴巴，冤不冤？等等，你看这就是。就像咱们上次说深圳的这个政策的这个争议， 电动车 路权，对吧？好像你打击人家快递小哥，人家也有尊严嘛，也有尊严，对吧？你要很不对，对不对？但是呢，从另一方面来说，另一些人也对他们经常这个违反交规啊，或者到处乱钻的这个也感到不满意，所以大家这个气。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这个，还是人物。现在这个舆论场啊，真的像是《红楼梦》啊，你就看吧。乾隆年间的味儿都出来了，就是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因为这个快递小哥出来了一个，哎，狗仔队都找不着的一个神秘人物。 就是狗仔队多年，就甚至狗仔队化妆成顺丰的快递员，送了一天的快递才拍着这个人一张照片。因为这个人的宗旨就是低调，从来不露面。哎，这个人叫王卫，你可以看看，你可以看看这张图，据说这就出来了。王卫的朋友圈，原来王卫叫 Dick， 在朋友圈说，我王卫向着所有的朋友声明，Dick 我如果 Dick 这事儿不追究到底，我不但是不配再叫 Dick， 而且不再配做顺丰总裁。你说这应该 这有谐音的暗示， 这应该叫 Dick 还是叫 Dick？ 反正那个 这够低，是吧？对，他终于做。而这个人呢、啊，本来说是信佛的，整天讲爱啊什么这种，就是哎，可是这个人物，你就讲他跟香港，你要不是你讲香港的顺丰、嗯，他跟香港很有关系。他是什么时候引起了香港狗仔队的注意了？此人快本身呢、啊，他是一个就是一个创始人，他原来就自己背着背包啊，自己送快递的，在顺德。这个人原本是出生在上海，跟你们俩都有关系，出生在上海，还据说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然后7岁到来香港，到来香港打小工，打小工，然后在顺德就创办这个顺丰的早期，他搞起来，他曾经。曾经包办了70%粤港之间的快递，嗯，就是你，所以说确实啊，他什么时候引起注意了呢？就是2000几年，这个一向低调的人，在九龙，我现在住的地儿附近，我准备回家找找去，买花3.5亿港币，买了2幅土地，建了2幢独立屋。带独立泳池，这下子你看香港人多小市民呢，一下就注意开始追他，终于拍到了他一张照片。现在我呢，那张照片后来又被删掉了。再切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对这个地壳王，你们两位怎么看？ 不过老板出面为员工，那是还是好事情。我觉得很多现在的事情啊，有的只管赚钱，下面的员工出了事情不管。我觉得能站出来，不知道他的人怎么样了。但我觉得这个， 可是他表达方式是非常中国的嘛。因为假如老板出来，可能老板用老板的名义发一封信哈，我们要维护我们员工的尊严，我们没有不对等等，我们追究。而且这个非常中国啊，你感觉那个 Dick Wong 在你刚说的那个3.5亿的 港币的地方， 对对对、啊、那个巨大的很坚挺的王先生哈、啊、可能在他3.5亿的豪宅里面一拍桌子就说，我不追究到底，我不叫 Dick， 我的 Dick 就不行了，这样 我就不算 Dick， 对吧， 我就没有 Dick， 再更加文明一点的做法就是委托律师啊， 是是是， 就是公司就是马上请我们聘律师来追究那个人。 现在时代不一样，我注意到不仅是企业家，那是总理啊，什么领袖，全世界都是啊，发生事情就在自己的 Twitter， 自己的 Facebook， 这是得明星，这个是一个公关的。 对啊，叫表达。按道理以前一定是政府的发言人嘛，不可能用徐锦东、周文涛自己的总理领导的身份。现在这个 这叫涨粉呢、啊。 对，问题是他用那个语言，这边我感觉他就是拍桌子的。把桌子牵起来， 但是语言太文明，你粉就长不了了。 但是实际，家辉，咱们都应该向地壳王学习。据说地壳王啊，真是个好男人。就是这下，要不然他就过去的。据说网上疯传一个段子，就说当年马云到香港就想见他，就他就低调到什么程度，就是托辞不见。但是说到后来，说马云这个电商做的如日中天之后哈、啊，地壳王呢到杭州想见马云，马云呢也没见他。但是听说是瞎编的，但是就反映说这个人呢、啊、平常谁都不见，而且呢就是他本身是快递员这种第一线的这个出身，你做到现在顺丰做到这是多少个亿啊， 有上市吧，好像 很 还没有， 有人，所以有人就说呀，他过去就是说啊，这个上市是为了圈钱，我不要上市。但是呢最近这个多年不露面的这个人，他有人呢、啊、也是附会，就是说听说顺丰啊有要上市的这种打算，还是苗头，所以呢哎露头了。当然我觉得不一定有什么关系，但是你看，你就看这个我就说这个聊啊，从这件事儿呢又聊出来一个谁了，说深圳企业家，哦，就是说有个群体啊，好， 哎，这个快递员出身的这个地克王出来了吧？嗯，我说，然后呢，这个不管你自愿还是不自愿，多年不露面的任正非也现世了。 嗯，华为的， 华为的，华为这任正非也是有名的，从来不出来。哎，但是呢，被在虹桥机场被拍到了平易近人、这个艰苦朴素的这一面，你也可以看看，这家伙引起网络上这个心灵鸡汤了。你看。 很年轻啊，看起来 72岁好像是啊。你看，人家说提着手提行李箱就下车，没有专车，没有司机，没有人接呀。下了飞机自己排队等的士，哎呦，这个脸上的皱纹，对吧？为了华为操劳的这个表情，哎呦，感觉像是摆拍似的。但不，应该不是啊，应该不是，应该不是。来，你再看下边。 那表示他助理出了问题。 很快又有人偷拍到了。就说华为的任正非，这是在华为的食堂，大家也没想到啊，说任总他亲自吃饭呢、啊，亲自到饭堂吃饭。那 么夫人谁喂他？ 平常是平常带人带他吃饭的。 不是，所以你就看这个网上这个话题，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这又是对另一个东西的一种反聊。嗯，就说现在的有些发了的富豪榜上的人，对吧？私人飞机。动不动就是啊游艇啊出入都是那个什么怎么着啊，这个前呼后拥，相比起他们，人家这个任正非就有人就说了，等于你那个那几个富豪加起来都没有华为的大，可是你看看人家的老总，人家是怎么个范儿？ 太危险了。第一个，假如从香港电影的角度看，好像感觉是拍电影的那个前奏曲啊。什么那个 Dick Wong 出来了，任先生出来了，什么出来？好像江湖有事哈，江湖从此有事，快要发生什么事？二来呢，从香港的角度看，那很危险啊！他多少个财产的大企业的领导，那就是绑架的最好目标嘛。最近有个电影不是叫做《树大招风》吗？哎，当年香港现在不是很流行请保镖吗？一个富豪从他家的妈妈到老婆到小孩，全家都要各有三个保镖。这是从江启强案开始了， 所以这个任总啊本来没有危险，但是家辉说了之后呢悬了。 你说不定这张照片就是保镖给他拍的呢。 对啊，除非 人家去年是3900亿的人民币，华为是不得了，现在全世界啊、嗯、你讲起中国这个牌子，比方像日本人家有索尼啊丰田啊之类，中国最大的牌子就是它，就是华为啊。所以这个 他是真的挣外国人的钱。 华为呢，我告诉你，我有个亲戚，他在美国是一个大公司的副总裁，做得蛮高的，他下面管几千上万个美国职工。他跟我讲过华为，他说他们在一个什么国际的场合，一个项目竞争，大家都提，比方说这个东西哈，比方你提出来200亿，你提出来180亿。那个人说我220亿什么什么提，华为过来了100亿，所有人就叹掉了啊，怎么做啊，100亿就给他了。那你想你这个怎么竞争啊？所以我那个亲戚来讲，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但是他就是把100亿拿下来了，而且也做好了，也没出啥大毛病。所以华为这些年真是在世界上，就是当然了，西方有些人别有用心妖魔化，说华为有军方背景，因为华为在很多地方的很多事业哈、啊、受到外国人的限制，他们审查不通过等等。但不管怎么样，我当然这并不是那个任总一个人的功劳了，那整个也是中国深圳这些年的整个的一个实力的一个体现。 对，那子东，那你 他这个很不容易， 那你就明白为什么他100亿就做得到了，连老板都打出租车了。省掉保镖的费用、哎、省掉了什么前夫后勇的费用，对不对？那钱就是成本就压低了嘛。 比较成对比的是，现在有些另外一些重要人物啊去视察，嗯，湖里边河里边都要挖人下去先摸一遍。现在有人回母校啊，就是要摸，跟领导没关系，领导不知道的，嗯，就是其他的人为他的东西做到这么一个地步，就是说嗯。 他这个据说人家有些人的保安是必要的，确实是举足轻重。 对， 但是你像任正非 总裁也举足轻重啊。 不是啊，据说任正非现在的这个企业管理啊基本上已经就是做到可以没有他照样体制 运转正常，他已经72岁了，多少年这个做这个华为啊。而且呢他们就讲当年的这个你想是任正非了和王石，说是当年呢王石他比王石岁数还大，王石还挺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万科的董事长的时候，任正非啊弄两间小破房刚刚创业这么个情况，但是一下不声不响的把华为做得这么大。但是他有一种模式让人家想起前一阵说这万科股权，就任正非也是个人只占股1.4%，他也是以前不上市啊，就是98%都让员工共享，就是这个股份， 他比较好彩，没有野蛮人来收购。 哎， 对，员工这非常危险，所以这是江湖传说了。因为我是外行，听起来不应该也不能够这么冒险，那太容易从财经的角度太容易受到。 不，他没上市啊，你什么野蛮人呐？ 不是啊，你还是有股份啊。 华为没上市吗？ 没有啊， 他们 没有上市啊。过去至少没，哎，最近也有人说。就是说还有我发现这个现在在商言商啊，说任正非是被人偷拍的上去的，但是呢也有人瞎猜，就是说为什么他从来不露面，最近好像有点露面呢，好像也是听说说过去这个华为啊跟这个怎么说呢，跟这个国内的这个包括政府的态度啊是一种不急不离的这么一个姿态，但是呢哎现在下一步的这个发展呢恐怕呢这个国际上经济低迷是吧，那意思是不是也有这个要在内地啊结盟啊或者拓展一些市场或者搞好关系啊这种倾向，所以近几年华为也开始又拍宣传片呢，现在这个看这个老总又出来这个亲民呢，所以都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那个任正非的经历啊其实也蛮典型的，他做现在做的老板哈，但是他都是几十年就是一代人完成的，而且之前呢在国企有做过，也有军队的背景，就是说自己也做过军人，40几岁也离婚了，很苦，就是白手起家。这一批的企业家，中国的现在这批企业家其实是有一些共性可以值得研究的。 而且现在倒有一个共性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你发现大家聊起一个企业家啊，往往往这个人生导师的方向去聊，就是比如说任正非，哎，这么样的这个艰苦朴素，这么样的这个低调，哎，包括王卫啊，甚至包括这个 马云是哲学了， 对，这是一种共谋。很多中国企业家也是，你看出现在各种场合啊，他不是给你聊买卖，他给你聊人生，那他给你聊这个精神，聊这个灵修，甚至是，所以你觉得这种现象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样也是好的意思啊，因为我们看平常看很多西方的欧洲的企业家的书，不管是自传还是别人写他，也是想把他当为一个人生导师嘛，不是因为他有多少多少钱，而是因为他做到他自己想做的事，而过程也有很大的挑战困难，他克服了他，我们是想学这个嘛。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学他的东西，不要买他的货，可能是这样的。对，有人是这样。所以我们， 那我想他的心里话就是买我的货，不用听我的话， 或者说听我的话是为了让你买我的货。 对，但是你要回过头来想，你想想清代结束以来，中国的生意人很少像文学家、政治这样被人崇拜。你仔细看49年之前。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最有钱的四大家族那都是政客，我讲说对不对啊？那当然有了，荣家啊等等还是有。那之后50、60年代，你想有钱的人都是就是被打倒的，所以现在是一个新的现象，多少年来的仇富心理以后，现在出现了一批新的企业家在正面被歌颂，这蛮值得研究这个。 因为找不到路，假如我们回看以前的前一两代的企业家，也会被看一个什么呢，看他们如何吃苦，怎么被批斗，被斗什么不倒，或者说倒下来熬得住没有死去哈，看他们吃苦的能耐哈，谁比较高比较低。那现在这一批呢，就看他们在一个兴起的整个游戏规则里面，或者说游戏没有规则里面，他们怎么样打出自己的生路哈，看到目标然后往前冲，像马云什么哈，那完全不同的取向。当整个社会啊，坦白讲，整个社会越迷乱混乱， 所谓混乱，就是说不一定是说很快的混乱，而是新的游戏规则嘛，新的东西出来嘛，大家要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答案的嘛，找指南针嘛。那时候呢，所有的出版的市场呢，一定是这种什么人生导师啊、心灵鸡汤啊，一定是最受欢迎。 那可不可以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的人生也是不值得效仿，他实际上在另一个意义上是一个糟糕的人生呢？ 那不符合他们的公关需求， 不符合成功学的逻辑。 对，我们以前说过嘛，